亲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这句话可能是感动了很多人的一句话。对啊，不管是生活中有怎样的言语互动啊，有怎样的一些细节的暖心，但是如果不能够一路同行，走得更久的话，那可能这一段时间只能是一段像昙花一现的美景一般，留在记忆当中，但永远都不会再温暖你的一生了。能够把感情最终上升为亲情啊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上升到亲情之后，那才是妥妥的稳稳的幸福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今天和老爸同一天生日的朋友，他想点播的歌曲。真的是觉得能和自己的父亲在一天生日，真的是好幸运呢。他希望呢点播一首《父亲》这首歌。好的，马上呢为你安排。现在这个电脑突然之间哦，来到舒兰南生日快乐，今天呢是我和老爸的生日，点播这首父亲送给他。老爸辛苦了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这是全天下儿女最想对爸妈说的话，你们的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了。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，你们的父亲。 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见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，一生要想的爸妈，我能为 独伤。在爸爸的眼中，女孩永远都是他的小公主，男子就永远都是他的小王子。无论在外面遇到了各种风风雨雨，回到家中都会觉得很踏实，父母永远都是你最安全的港湾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今天10月17号周三，也是一位朋友很重要的朋友的生日。这位叫做笔墨闲人的听友说，今天是我特别重要的一个朋友的生日。记得去年12月11日那一期节目，有个女生呢，请你给她共事的学生会副主席点播了一首生日歌，你为她播放了下面这首歌曲。我的朋友被这首歌深深的迷住了，听完满心欢喜的问我是什么歌曲。我不知道，我是微博询问点歌的姑娘，姑娘听节目回放才知道这首歌。这首歌是夜猫子的天堂，但我更愿意叫它 Happy Birthday， 的确特别适合过生日的时候听听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天天幸福养你，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永远没有忧虑，不如一滴成为过去。 10月17号或者农历9月初9过生日的朋友，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，在祖国哪个地方，只要你听到了这一声问候，这一声祝福，你知道这是很多人特别希望在电波当中点播成功的歌曲，那在你的生日这一天呢，也为你响起。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是同样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布丁柠檬，他是刚从老家回到工作所属地， 这是工作后第一次在家待了10多天，虽然这个情况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并不那么美好，但最后还是以完美画上了句号。愿家人健康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不管未来如何，请加油吧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送我一首歌好吗？好啊，下面这首歌同样叫做《生日快乐》，来自小美江美琪。每一句话也是在生日这一天真的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法。 不管时间走了多远，不管昨天明天，什么叫做永远，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唱一首歌，再靠近 快乐歌真的很有魔力，平常日子不管听多少遍可能都不会让自己那么触动，但是只有在自己生日那一天听多少遍都觉得还是那么的走心，还是会让你鼻子一酸。生而为人，其实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磨难，还有生命安排的各种各样的不可估计的一切，但同时也在路上结识着更多帮助你给予你爱的人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力宏，需要人陪。 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万物生人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

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。一生中最爱。 多谢多谢多谢晒。 来自陈奕迅在现场翻唱的谭咏麟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，而且他还这个故意哈说有请谭咏麟，其实也是他自己分饰两角，演唱的真的是丝丝入扣，唱到了你内心里。真的这一辈子也许爱过许多人，但可能只有一个人能给予你这种至顶的爱的那种效果。当你遇到了才知道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的这种感觉了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安即是善这位听友，他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在山东的最好的那位闺蜜，希望她可以尽快的遇到她最好的缘分。这是一个男生要送给女生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，我们认识十多年了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爱关于喜欢这是友情的支撑。 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，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，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，不回头看了，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，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，我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，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 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将寂寞孤单作废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 如果要在爱转角遇到生命中的重要的他，这说明你要经常出来走一走啊，不能总宅在家里。但是现在呢，天气也开始转凉了，时不时的出来走一走啊，尤其到街角多晃悠晃悠，让缘分，让这个丘比特的神箭能够找到你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，爱的更久点接近尾声了。晚上9:48，非常谢谢每一位参与节目的朋友。